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好，翻嚟第二节啦，我哋接翻神婆出嚟先，神婆。 喂，你 ，hello， 哇，好多人期待紧你第二个， 请继续。 系啊，泰国嗰个灵异故事。 正啊。 其实我就今次又唔想讲泰国呢个灵异故事，我希望有机会上嚟做嘉宾嘅。 唔使有机会啊，你下个礼拜上嚟得啦。 我哋 系 咩？ 下个礼拜二啊。 一听把声我就知道。 坦白讲，我呢个泰国咧呢、這个灵异故事咧，我唔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讲。因为呢呢个实在太惊吓，惊吓到我我差唔多成十几年，我唔敢再踏足泰国呢个地方。 哇，咁都几惊。 咁你咁你唔讲泰国呢、這个，你又有第二个讲啊？系咪？ 系啦，呢个就系头先讲咗话我 feel 即系我闻过，即系我感觉到嗰、那个嗰样嘢啦，我系意识到系应该系嗰啲灵体啊。跟住我就我好唔舒服，就病咗好耐啦。跟住我就曾经揾过我个朋友，咁佢我之后揾翻佢咧，佢出咗渣噶啦。跟住咧，佢教咗我个方法咧，就可以辟邪嘅。咁我真系照做咗，做完之后咧，就真系好似我唔知系心理作用啦，定系真系好似感觉好啲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做完之后咧，其实我过咗过多几个月之后咧，我就搬走咗嗰个地方，所以我唔知道有冇关系咧。咁我喺度都好想分享一下佢所谓嘅辟邪嘅方法咧。其实佢话有阵时寺庙咧都会用呢一种方法嘅，即叫做抹干净一啲嘢，等啲嘢唔好成日咁容易就即入到去咁样啦。咁佢嗰阵时又教过用呢个黄精啦。黄精同埋一个嗰啲烧酒啊，即系黄精浸烧酒咧，佢每一日朝头早咧，就用嗰啲咁样嘅烧酒咧，去印嘅印自己印堂。 黄精系指系黄水精啊嘛？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唔系，即系药材啊，药材。 哦，黄精， 系啦，有一种咁嘅药材嘅。咁咧，佢哋话咧，其实有阵时佛，即系嗰啲佛堂咧，有阵时清洁咧，都会用嗰种嘢去清洁嘅，叫做好似辟邪咁样样嘅，都有呢种嘅作用。系啦，咁就用埋啲烧酒浸住呢啲黄精咧，咁啊就去抹自己印堂啦，每日嘅朝头早，同埋抹双手啦，同埋咧你个门框啊， 即系 门框啊， 即系大门定系房门，直情入屋嗰个大门。 系啊，入屋嗰啲门啊，总之有门嘅地方你就抹下啲门框去啦。系啦，咁佢就话咧咁样样咧就其实可以辟邪嘅。咁我就真系因为太惊啦，我就真系照做啦。照做之后咧，我唔知系咪做咗之后心理作用定系咩啦，我就真系个心定咗啲嘅。咁我之后咧就冇再听到啲我唔应该听到嘅嘢，亦都未即系 feel 唔到我要 feel 到，我应该唔可以 feel 到嘅嘢啦，系啦，就系咁嘅。咁另外一样嘢咧，我就想讲咧就系、是我有一年翻乡下。咁咧呢样嘢都系令我好惊好惊嘅。咁咧你知以前农村乡下咧，咁我住啲地方真系好落后嘅，即系仲有打井水噶。 你乡下边度啊？ 咩啊？ 我嗰时 嗰叫做虾涌啊，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，其实好其实系一啲深淡水啦，大亚湾淡水啦，咁再入啲叫咧有一个地方叫虾涌啦，咁嗰度系近海嘅。咁咧，但系嗰度系落后到咧系其实啲人仲会系养猪啦，即系收地都系猪屎啊，甚至打井水冲凉啊。 你嗰度唔系好落后嘅，我翻乡下唔用厕纸嘅。 是用條竹篾的乾子。 我哋都仲有用嗰啲以前咧阿婆嗰年代咧嗰種 玉扣子嘛， 玉紅色嗰種紙巾咯，即係鞋濕濕嗰啲咧。 係咯，嗰啲玉扣子，我係紙都冇啊，係用條係用條竹篾啊，即係用嗰啲竹竹嗰啲扁身嗰啲竹咧， 揾一揾嗰啲係嘛？ 係啦，用水撥嗰個方法。 我自己嗰时嗰个洗手间、那个厕所咧开大咧，佢系得几嚿砖，跟住就踎上去，跟住用嗰啲灰嚟冚嘅，即系冚落口嘅。 系系 系啦，咁跟住咧，咁啊话说咁你知夜晚时你因为城市人好即系好好奇啊，农村夜晚系点咧？即系会成日跟住啲堂大哥啊咁样周围去玩啊，或者去啲山卡拉地方，可能照田鸡又好，照虾都好咁。跟住有一年咧，我就暑假啦，我就同咗我个表哥咧，咁就去咗即係嗰啲村咧，平時啲田啊，嗰啲田附近度玩啊，即係釣田雞啊，捉嗰啲田鼠咁樣樣嘅。咁其實自己本身都驚嘅，不過啊，大哥攬住去，咁我就咁啊照佢啦，咁啊一人孭住個電筒咁樣。咁咧咁啊跟住玩到好夜嗰晚，玩到好夜之後咧，其實都已經係超過十二點鐘。點解會知咧？因為以前咧我屋企咧都有啲鐘咧，即係噹嗰啲咧， 最恐怖都 成村都好似聽到噶， 係啦。 即係好多屋村啊，用即係嗰啲屋企都係用呢啲。 即係有個嘢揈下揈下嗰啲嘛。 係啦係啦，咁基本就我屋企附近咧，其實好多居民都用，仲係用呢鐘嘅。咁即係咧一響一下咧，同埋農村定啊，咁啊好似有啲迴響啊，即係你會遠遠聽到，哎呀死啊十二點啊咁樣，即係咁樣樣嘅。 係灰姑娘 咩？即係大家都趕住翻屋企，因為唔敢留得太，即係唔敢太夜翻屋企啊，因為。農村嗰啲啊，你夜晚呢啲地啲時候咧，其實都唔適宜周圍走嘅。講真的， 到你唔信嘅農村嗰啲地方又冇街燈冇剩。 係啊，冇街燈真係要孭電筒噶。 嗯。 我啲大佬即係佢哋已經行慣咗，就冇乜嘢咁樣。咁啊，我所以咁啊行啦，繼續喺度傾偈咁樣笑啦。咁啊差唔多到村口啦。咁啊未到村口，仲有一段距離，大概可能五百米咁上下。突然間我聽到咧種喊聲啊！我心諗。我点解咁惊嘅？点解有女仔喊嘅？好凄厉嘅，喊得好惨嘅。之后我就谂紧死啦！我话系咪有人跌咗落田度咧？即系我哥哥成日谂，我睇咪人跌咗落田度咧咁样。咁我哋就又唔敢控埋啲田度啦，跟住就嗌啦：系咪人跌亲啊？咁样即系咁样样啦。系咪人跌亲啊？咁我话回应，之后佢好似收咗声咁样。之但系咧，咁啊收咗声啊，以为可能自己听错啦，基本上都冇可能听错，因为我哋。三五成群咁样出去玩，冇可能你一个听错，两个听错，喂五六个都听错，真系有啲问题啊，系咪？ 同埋好静嘛，除咗啲虫声就得你哋倾偈嘅声嘅啫嘛。 系啊，跟住突然间咪冇留有人喊噶嘛，大佬，即系嗰种喊系真，即系呢啲咁嘅喊声咧，即系其实哇好寒啊，其实听人都觉得。算啦，唔好理啦咁樣。跟住我哋沿住咁樣翻屋企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仲聽到啦，隱隱約約就聽到，又可能細聲啦。跟住咧，其實我哋已經唔行去啲田邊啊，但係唔知點解咧，沿住啲側邊小路行咧，咁啊周圍都係田啊，咁啲草叢就繼續聽到啲咩聲喎。跟住我哋開始忍唔住啦，即係驚啊嘛，個個都驚啊，跟住忍唔住話，不如我哋大膽啲裝啦咁樣。即係嗰下咧，我哋就一齊裝落去嘅時候咧，哇！嗰下真係嚇親。但系走咗只天鹅出嚟，但系咧，其实正常咧，你农村咧呢啲咁嘅家禽，其实系好大家都好爱护自己的家禽嘅，即系譬如我自己养嗰啲鸡啊、鸭啊、鹅啊，其实佢基本上咧，你放佢食饭，夜晚黑咧，你会收拾笼噶，你冇可能会走甩一只噶。咁但系咧，嗰晚咧就系、是、凌晨咁嘅时间咧，突然间听到咁嘅声音，我哋一齐装落田度咧，零零碎碎天鹅就走咗出嚟。 天鹅，即系我哋普通嗰啲鹅系嘛？天鹅好大只噶， 系啊，即系天，我哋即系叫天鹅，咁嗰啲飞嘅，其实嗰啲飞嘅，系啊，佢就突然之间只鹅咧，就喺个田嗰度，我哋即系沿住嗰个喊声就装落去咧，突然之间只鹅咁样行出嚟，咁啊其实好惊噶，咁啊嗰时系凌晨你点零钟，你啲农村系黑到你根本伸只五只手指睇唔到嘅时候，你装落个黑嘅田度，你冇谂到你天鹅系咁白色嘅，哇！你嗰下真系吓一吓啦，我哋全部吓到咧系 鸡飞狗走。 跌低咗之后咧，就丧走丧跑咯。即系其实嗰晚之后咧，我哋六个都病咗，六个都发高烧咯。系啊，我哋后期深信咧，嗰只应该系有啲嘢咧 附咗喺度， 入咗嗰个系啦，好恐怖，好惊好惊。我到依一刻，我自己住紧，我自己讲都觉得好惊，因为嗰个画面咧捞翻出嚟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。 你其實呢、鄉下呢，我不知道你那些鄉下、很多的鄉下人很興將那些夭折了的小孩撞在田邊的雞那裡，那些田雞那裡，你行那條就叫雞，那條田雞啊、專撞在田雞十字、撞在十字位下面、 你好像有提過你一個親戚又 是。是啊，咁你咁 啊？你唔系咁落葬嘅啫咩？ 唔系啊！咁嗰啲细路仔咧，嗰啲啱啱生出嚟夭折嗰啲咧，佢哋唔当一回事噶嘛，佢咪 系啊？ 佢又好多都会撞喺啲田鸡嗰度嘅。 哇！ 你有机会系听到佢哋喊， 即系分分钟你行过嗰个位，其实系真系踩住人哋条尸嘅。 系啊，有机会喺啲十字路口度，佢唔知点解有啲乡下人兴咁样摆佢落去噶。 各处乡村各处例啦。 即是等于以前那些咩啫嘛，那些打生桩啫嘛，笃信那条桥，如果整个同男同女落去， 啊、 会那条桥稳阵啲，咁荒谬嘅嘢都有。 系啊，话就话将佢整成好似桥神定守护神咁啊嘛，将佢隔眼。 系、咯。哇！你 咁恐怖嘅咩？ 系啊， 好恐怖。 系啊，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乡下咧，我自己我叔叔咧，佢嘅朋友咧，同我叔叔好 friend 嘅，佢就系、是做木製棺材的，咁我嗰時都有去過佢個地方咧。我嗰時因為嗰時好興殭屍先生嘅嘛，即 係 咧細細個時候咧，你見到哇 ，except 連係嗰啲咁樣嗰啲乜紅木咧，嗰啲紅色咧，你係唔知點樣形容，好似雞又唔係雞血，你唔識形容嗰啲紅，你好驚啊！跟住就覺得，但係你見到佢喺度批啲木咧， 你有冇聞到陣香味啊？ 有 啲 真 係 有啲木香 味，真 係 棺材香。 係啊，真 係 香啊！ 係 嗰啲 木 咧 係 木嚟噶嘛。 係啊，嗱，我試過嗱，你就喺田邊咧，突然間破隻我啦，我隻耳仔而家潛翻水。我試過咧去潛水啊，咁你水底好多海草噶嘛。係。咁啊，我喺啲海草度玩嘅，咁啊穿嗰啲海草一撥撥開啲海草，突然間條鯊魚就兜口兜面咁喺我呢個前面嗰度度。我係可能俾佢嚇親啊！我完全咧係急升水咧，明知道如果你個人太過快咧，你個人快嗰啲抱上，你哋耳仔一定有事。我朋友掹都掹我唔住，我係砰砰聲咁上， 飆翻上去。 哇！上到兩隻耳仔係咁流血，跟住要落，最慘咪要落翻去，重新做個反壓，再上翻去。我好明白你講咧，突然間撲上去， 好驚啊！我真係。 但係 我以前。即系点解啲人要啲棺材要放喺啲水坝上面？我以前都个乡下好多啲棺材啦，放喺水坝度啦，或者家家户咧，佢会将个棺材上面咧晾上米嘅喎，好奇怪嘅。 唔得意嘅，未听过呢个真系。有冇咩原因啊？ 嗱，我听啲老人家就话咧，佢哋咧一有钱咧就会帮自己买棺材嘅，即系惊第时死咗之后咧冇棺材。 呢个有听过，以前嗰啲马姐都好兴噶嘛。 嗯， 系啊，佢哋会一家家户一有，即系如果屋企咧你有副棺材咧，你就会觉得啊，你哋穷极都有个限度，或者起码你死咗唔使惊冇棺材， 唔使惊要就系揽住张席咁样咯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所以咧我自己阿婆咧，唔系我自己嫲嫲咧，佢嗰阵时咧就自己都有副棺材嘅，但系咧佢都系放喺啲我哋小朋友平时唔会去嗰啲房度嘅，咁啊里边就放啲杂物房嘅，但我就去过我自己堂家姐屋企啦。佢哋就好明顯嘅，直情咧將個棺材放喺度，即係當係嗰啲放衫嗰啲籠咁樣啊！ 哇， 唔係嗰啲棺草，嗰啲棺材好麻煩㗎，佢要年年咧都要掃浸油上去嘅。佢六十歲後，有啲人咧就六十歲後咧就做定嘅，做定件衫，整定嗰副嘢，凍擺喺屋企有個空間嗰度咧，年年都要即係驚佢爛啊啲木，即係蟲咬啊，咁啊要油浸嘢啦， 係 啊，要掃一浸油上去㗎。 好烦，我就谂啊，哇！点解即系我小朋友，因为好惊僵尸先，即系僵尸先生啦。咁我点解当棺材好似冇乜嘢，好当系嗰啲咧放衣柜放衫咁，佢打开嚟咧啲衫裤鞋袜喺里边咗掹出嚟咯。跟住咧，我见到系有啲好惊系红色啦，咁有啲我见过系黑色咯。亦都有时去啲水坝度玩嘅时候咧，水坝咧有啲黄光上面咧有几副棺材喺度咯，放晒喺度咯。 系咪唔同木质啊？所以又唔同颜色。 但系佢放喺啲水度唔会整烂木咩？ 会霉噶喎，应该。 唔系佢系喺水坝咧上面零零碎碎有一个空间咧， 石壁嗰度 起佢嘅， 好嘅。 哦， 可能高佢系半天吊嘅。 可能嗰啲员工咧费事放我屋企吓亲人啦。我哋乡下好啲嘅，我哋乡下咧就会一大条木。 买定。 压埋定条木，佢唔会做副棺材出嚟嘅， 即系 到你易保养嘛。 系啊系啊， 到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诶、即系知道佢差唔多啦，咁啊即刻整嘅， 就斗定啦， 系啦，即刻做啊嗰副棺材， 新鲜滚热啦。 但我想讲咧，佢贵得嚟系真系值嘅、哦，因为我见住我叔叔个朋友佢点样去批啲棺材啦，啲、木啊点样上釉啊，系唔系一浸系几浸啊？同埋佢哋里边嗰啲系绢嚟嘅， 系 即 系 浸嗰啲， 佢要不断咁刨噶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！ 你以前讲嗰、那個、你住嗰度咧，樱桃大厦咧，以前后面嗰度咧，嗰、那个富多来啊，同埋嗰个九龙广场嗰度，以前系烂地嚟，喺度做棺材噶嗰度，成日喺度有一度地方成日有人做棺材噶。 即系咧，啲人话其实大角咀系阴地嚟噶。 阴地啊！有个、 啊、 有个有间酒店咧，我记得佢系晒地晒咗十年先起酒店噶咯。佢系拆嗰个栋楼之后咧，就变咗个停车场， 即系同铜锣湾新嗰栋商场一样啦。 但佢又唔系好劲，如果劲嗰啲咧，系要掘落去啊，掘落去十零尺咧。 铜锣湾嗰栋咪咁咯， 系咯，要晒吸足，吸足阳气，吸十几年。 呢、這个应该大家都知噶，如果唔知嘅话咧，嗱，我头先俾晒牵示铜锣湾新嗰栋广场啊，系啦。 喂，神婆，你系咪下个礼拜好？ 系咯，下个礼拜二上嚟啦。 其实我有机会咧，我可以上嚟分享一个诶，头先我讲话喺泰国酒店度遇到个亲眼见到个灵体嘅， 唔使有机会啦，下个礼拜二就系机会啦。 同埋仲有一个仲紧要，就系、是、我个朋友去盗墓。 系啊，咁啊， 盗墓同埋佢又唔信有灵异嘅嘢。 留翻啦，留翻下个礼拜二上嚟讲啊。 你下个礼拜二得唔得？ 有冇时间？ 啊，都礼拜二啊？ 系啊， 我哋私底下再 好 搞一搞， 你再约我哋。 你有个 Facebook 个？ 我冇噶，不过我可以留意住，或者我直情上你巴打台度揾你哋，得唔得噶？ 你去上 Facebook 咧，搜寻仙人灵异通讯站，就揾到佢噶啦。 系啊， 系啦，我都喺嗰度出没嘅。 系啦，你上灵异通讯站， 系， 然后喺里边话举手。 我是神婆，咁即刻有人联系你。 咁我就 PM 你啊。 系 ，OK OK， 我都第一次打电话嚟，我都 讲得好好啊，我觉得 你讲得好好、 啊、 喎， 好搞笑咁样，即系 唔搞笑， 咁惊讲完之后陈述翻，但系原来自己陈述紧嘅过程里面咧，你碌翻喺嗰啲片段画面咧，就即系劲惊咯，会 系唔使惊，我同你都系，我同你都系向嗰个方向嘅翻屋企，咁咧做完节目咧，我负责送到你翻去荃湾，我先走。 嗱、啊，仙人 guarantee 一定冇甩拖嘅， 你放心、啊、 好好好，咁下次再见。 好， 啊、你一阵入去，你一阵入去边度啊？你入去你揾 Facebook 咧个仙人灵异通讯站，你揾到噶啦。你跟住咧，你入去做会员， 系啦， 咁我就揾到你。 加入群组嘛， 系啦，你加入群组，咁我就你举手，我系神婆，咁我揾到 你。 你 发翻个 post， 我系神婆，即刻有人联系你。 跟住我就俾晒啲， 一系我，一系你嘅啫，一系佢嘅啫。 好嘛， 好 啊， 好啊， 好 啊， 好啦、 啊啊啊。 喂，多谢你电话， 多谢晒你嘅分享。 好啦， 下个礼拜二见你啦。 好， 拜拜， 拜拜。 诶，我哋唞下先。第三节翻嚟再见大家，转头见。 好，转头见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